片净土，抵御腐败，孕育廉洁之花。北京时间9:00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 伴着频率的触碰，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。每时每刻，连接世界第一时间。这里是大新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，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时间过得真的是快，好像昨天我们还是野孩子，今天就只能够在特殊的地方，才能够在特殊的一段时间做回野孩子。现在正是暑假，虽然我们早已经过了放暑假的年纪，但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孩子的梦，希望自己就是在暑假当中长不大的那个孩子。最美时光，我们要在这些暑假档主题曲当中去回忆，还是孩子的我们。时光小唱，来自于蒋明。 春风秋雨，白天黑夜匆匆过，谁说我不在乎，谁梦到我的梦，万家灯火，万水千山都走遍，星星白发少年人，日升月落，人来人往，空悲伤，那儿时的春梦被遗忘在风中，醉入梦中，不知自己身是客，总想留住春常在。暑春来，送春归，春若有青春更苦，三更梦故人心，相逢随我干一杯。多少春来春去，风雨萧萧，路迢迢，有时暮雨千家，无边落叶满长安，夕阳山外山，春水渡旁渡，不知何处能留春住。春风秋雨，白天黑夜匆匆过，谁说我不在乎，谁梦到我的梦，万家灯火，万水千山都走遍，天下事无少年心，日升月落，人来人往，空悲伤，那儿时的春梦 在风中，坠入梦中，不知自己身是客，总想留住春常在，数春来送春归，春落又惊春更苦，散尽梦故人心，相逢随我干一杯。多少春来春去，风雨萧萧，路迢迢，柳絮暮雨，千家无边，落叶满长安，夕阳山外山，春水渡旁渡，不知何处能留春住。夕阳山外山，春水渡旁渡，不知何处能留春住。 时光轻轻地唱，我们慢慢的和，一晃就是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。今年湖南卫视的暑期档不再是重播那部伴随着我们成长的《还珠格格》。要知道在当年，在隔音不好的老单元楼里，一到了暑假，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里传出的都是小燕子的咋咋呼呼，所以《还珠格格》才连续的拍了又拍，可似乎还是没有办法满足当时人们的期待。所以赵薇和苏有朋友再次的合作，这是一部现代剧，叫做《老房有喜》。故事发生在夏天的上海，也是在上海的老弄堂里实景拍摄，很应景暑假的气氛，所以也经常在暑期档被重播，带一点台湾轻喜剧的风格。虽然剧情上并没有太大的新意，但好在轻松且流畅。主题曲是来自于周华健、品冠还有烙里李宗盛三个人的演绎。大男人的心声最近比较烦。 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，我想我还是不习惯，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。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，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，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。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，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，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。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，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，挥别了家乡的伙伴，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。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，女儿说六加六结果等于十三，我问老段说怎么办，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。 我最近比较烦，比你烦，也比你烦，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晚餐，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，我偏寻不着那蓝色的逍遥丸。 人生总有远的近的麻烦，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，女友妈妈嫌我长得寒酸，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，管他什么天大麻烦，久而久之我会习惯，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。太太发现秘书去 吃饭。车子太烂，银行没有存款，麻烦，麻烦，麻烦，麻烦，麻烦，我很麻烦，麻烦，麻烦，麻烦。 最近比较烦， 比较烦， 我比较烦。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， 唉，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，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，最近比较烦， 比较烦， 比较烦，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， 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，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。 不烦，我不烦，这一点烦 你比我烦， 我情愿心甘不烦， 不烦， 我不烦， 不烦， 我不烦， 我只有一点烦， 不烦， 我不烦， 不烦， 我不烦， 我真的不烦，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要继续回忆那些暑假档的主题曲，回忆还是孩子的我们。这是一部红遍了亚洲也重播过无数次的电视剧，翻拍自一部漫画，它叫做《流星花园》。这部剧捧红了 F4， 也让当时事业陷入低谷的大 S 一跃成为偶像剧的天后。你敢说那些年你的卧室的墙壁上没有贴过这四个人的海报吗？也因为这部剧，台湾的偶像剧从此正式的登上了大雅之堂。后来有很多的翻拍的版本，但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，好像只有《流星花园》能够在这么多年之后仍然是心中的经典。你还记得当年你追过的 F4， 追过的流星雨吗？ 感若 就是在前几年2013年的时候 F4 再次的同台亮相，唱的自然是这首歌《流星雨》，好像在那一瞬间属于流星花园的那段年轻的记忆都回来了。12年之后，当时的少年变成了男人的模样，有了胡须，经历了沧桑，再次站到一起，台下却没有当年的尖叫，倒是令人有一些感伤。除了流星雨，流星花园当中的一些插曲也曾经的红极一时，这首歌它叫做山菜与花泽类之歌，演唱者 Martin 是一位英国的演员，唱歌也非常的不错。99年的时候他推出了这首单曲，这首歌在当时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知名度，但是却是流星花园的插曲，让他再度的红，也让亚洲各地的歌迷认识了他。 Perfect Moment。

这首歌会让你想起宋承宪在《蓝色生死恋》当中的表演吗？第一代的韩剧男神，他会让你觉得男主角的帅气与否其实和眼睛的大小无关。他和中国的神仙姐姐牵手的消息也是让很多人羡慕，勾起了很多回忆的纠结。 얼마나 내가 너를 그 아무다 가로등불이 켜지고 시간의 무게에 얽매였지만 이제는 이라는 말이 어색하도록 항상 무언가를 시작하고 있어 힘겹게 열었던 문이 닫히고 찬 바람에 어깨를 움츠려도 그래도 남자이니까 어쨌든 어른이니까 차근차근 물러두는데 就像和陌生人擦肩的肩，不需安慰。灯快点熄灭，让寂寞快点成灰。在没有你陪伴的夜，结成冰的世界，爱得体无人间，谁 当初可以坚决不让你飞，是否现在的你可以了解我的伤悲？心已经破碎，我的梦已经倾斜，再重来有没有机会？结成冰的世界，爱得体无人解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，最美时光。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继续要在这些经典的暑期档的主题曲当中去回忆，还是孩子的自己。最后我们要听的这部暑假档的主题曲，其实今年还有电视台在重播，这是一部韩剧，11年前的作品，它可以说是开启了韩剧的一个全新的样子，不再是之前的悲情，主人公也可以开开心心活蹦乱跳的谈情说爱，浪漫满屋。剧组还特意搭建了一个 full house， 到现在还是到韩国去旅游的必到的景点之一。 Thank you.